一般的选手是给了说保障的，那么实施给了还有还有生活的刺激，还有公司里面呢，出现过不少的次数。曾之翰博士呢曾经在实施记的主席里面讲，根据圣经正面的编排呢，直到实施记为止呢，这本书提到零呢是比前面那些书更加多。即是你看回翻查这个零的字呢，创世记呢共出现过13次，出埃及记出现过12次，民数记出现过12次，生命记出现过2次，然后在约书亚记只是出现过2次，那么到实施记。咁要你睇翻喺你订单中里面有个表咧，就系喺你嘅里面嗰页咧，第二个表咧就系讲到究竟士师记零呢个字出现喺咩地方咧，就系手上呢个表。咁你睇到咧，呢个零大草嗰个零咧，即系圣灵咧，喺三章十节、六章三十四节、十一章二十九节。同埋十三章廿五節、十四章六節、十四章嘅十九節同埋十五章十四節，細草嘅靈咧喺另一行嗰度咧，你睇到咧亦都係翻譯有唔同嘅翻譯。但係觀無論係點樣樣咧，當你睇《士師記》嘅時候咧，當你讀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前面摩西已經講聖靈都唔好多。生命地讲两用咗两次，去到书约书亚记只系讲咗两次。但系当我读士师记嘅时候，我哋发觉呢本书有几个嘅难题啊，或者比较难读。咁啊，第一样嘢就系，如果上帝拣选呢啲人做士师嘅话，点解呢人当中佢哋嘅生活系会咁腐败咧？系会咁腐化咧？好似一个嘅士师比一个嘅差。嗱，呢个你要自己翻去读。咁如果佢哋係神揀選嘅話，應該係有好嘅榜樣，係咪？喺道德生活上面應該係高尚嘅。但係如果你有讀士師記嘅時候，一個士師差過另一個士師，最差嗰個咧就係最後嗰個參孫，最攞命嘅竟然神嘅靈嗰個詞咧用喺參孫嘅身上係四次嘅，多過曬所有其他嗰三個士師，其他三個士師係一次啫。呢、这個俄陀列一次，基甸一次，耶弗他一次，但係參孫有幾次？最攞命就係神嘅靈喺佢身上邊，但係佢係最差嘅一個嘅士師。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佢好人性，佢一個性開放嘅士師，佢唔應該做嘅做咗。所以有時我哋諗啊，點解神嘅靈要喺呢個人身上咁多次，但係？佢嘅生命係咁腐化、咁腐敗嘅。咁啊，另一樣嘢就係除咗呢個腐敗嘅士師，每一個比一個更差，神嘅靈竟然喺佢身上嘅時候，叫我哋百思不得其解之外咧，仲有就係點解要將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面最黑暗嘅時代記載到？我哋有時候讀士師記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個感覺咧，就係你好反胃。作呕啊！读完之后作呕，点解咧？因为里边咧曾经提过咧碎尸，即系有人咧将佢嘅切咧斩成十二嚿咧，又分化俾全部嘅以色列人喺十九章廿二到三十节呢啲咧斩人斩成一橛橛喺新闻成日听，我唔知道咧你記唔記得香港很多年前咧，有個叫紫合藏屍案，可能你好多人都未出世。香港十大奇案咧，呢個係其中一個。不過呢個咧，就係、是、喺個 TV 嘅紙盒裏邊咧藏咗個屍，其實嗰個屍咧都有啲地方俾人掘咗出嚟。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是、喺十大藏屍案裏邊咧，有個叫做雨夜屠夫，即是落雨的时候出来杀人那个，就在屯門发生，有人就在屯門，可能当时 Oliver 都未出世。这个是1980年的时候。 咗喺個座位。 呢個傳媒喺傳媒發生呢一個雨夜屠夫咧，就嗰、個人殺咗唔少嘅人，強姦同埋殺咗之後咧，有幾個屍體咧係俾佢斬開咗。嗱，弟兄姊妹，即係我哋咧會聽新聞嘅時候啊，睇電視嘅時候，睇報紙嘅時候，即係唔出奇嘅，睇到呢啲嘅斬碎嗰啲屍身屍首，然後咧藏喺一啲嘅地方，呢個係好唔出奇嘅一件事情，係咪？但係竟然啊，喺呢本聖經裏邊啊，有士師嘅呢本聖經裏邊係講俾我哋知，真係有咁嘅案，好多年前呢啲已經係發生嘅。新聞裏面要報告咧，呢個係應該嘅，傳媒應該係報告呢隻新聞。但係點解聖經嘅作者、士師記嘅作者要將呢啲咁聽嚟叫人聽咗之後毛骨悚然嘅事情流傳落嚟，叫千古萬世人睇到原來以色列嘅人民、神嘅子民，佢哋原來咁惡劣、咁卑微、咁慘？嗱，講真咧，其實全本聖經都冇避開到人嘅罪帶嚟醜陋嘅，所以士師記都唔例外，記載咗喺以色列歷史裏面，佢哋一生喺佢哋歷史裏面一段最亂、最亂、最雜亂嘅時候。呢本就係士師記，而喺呢本士師記就講聖靈。所以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我哋要思想，所以我用呢個題目叫做咧，同呢個有一套戲叫做《亂世佳人》咧，好有關係。我叫《亂世佳人》，有冇人睇過《Gone with the Wind》呢套呢個戲 ？Classic 嚟噶，知唔知講咩啊？記唔記得講咩？其實係講到南北美國南北戰役嘅時候。開始同結束之後咧，就講啲男女嘅戀愛嘅問題，真係戀愛，即係戀公愛嗰啲。而嗰個時候係美國歷史裏面最亂最亂嘅時候，係南北戰爭嘅時候，就講一個愛情故事，講幾個愛情就唔講。我就諗到士師記其實都係以色列人喺佢歷史裏面生活最腐化。最亂七八糟、最黑暗嘅時候，竟然要講到士師同埋講到士師女身上面嘅聖靈。我哋知道咧，士師記係跟住約書亞記，約書亞記係講以色列人咧，因為約書亞帶領佢哋進入迦南咧，係攻佔咗迦南呢個地方，所以係以色列人歷史裏面最光明嘅一頁嘅。跟住就嚟到士師記。是以色列最黑暗的人，為什麼這麼混亂呢？其實士師記本身有講，我想跟你讀看幾節的經文。士師記第二章第七節講，他說約書亞在世的時候，以及他去世以後，那些見過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眾長老還在的日子，眾人都侍奉耶和華。第八節，那耶和華仆人的兒子約書亞在110歲死就死了，死了之後呢，就點呢？那一代的人都歸他們列祖那裡，以後有另一代人興起，他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以色列人所行的作為。咁所以呢，第十一節，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為惡的事，去侍奉眾巴力。我想你留意一句說話，就是第十一節，以色列人行了耶和華眼中為惡的事。一陣咧，有四節經文都係差唔多類似講咧。當以色列冇皇帝嘅時候，人以佢自己眼目做嗰啲正嘢，以為係正嘅嘢。呢句咧其實係好卡，係好啱啱同跟緊我嗰四句有關係嘅。但我想同你思想，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嘅事，究竟耶和華幫以色列人做咗咩事？耶和華為以色列做了什麼？出埃及記，又為以色列叫法老 埃及承受十灾系咪？最后杀长子，然后以色列人藉住摩西带领佢哋，呢个系耶和华作为嘅。头先我哋讲唱睇呢个摩西出埃及第十五章，系摩西出咗红海之后唱诗赞美耶和华，然后咧佢哋因为喺旷野嘅时候唔相信神嘅应许，所以第一个去死喺旷野。但喺四十年嘅旷野漂流生活里面，上帝供应佢哋一切需要。生命记话俾佢哋知道咧，佢哋鞋冇穿冇烂，而且丰衣足食。然后最后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佢哋进入上帝所应许俾佢嘅地方。上帝履行对亚伯拉罕嘅承诺所立嘅约，呢个系耶和华嘅作为。但是当约书亚死了之后，那些长老同时代的长老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出了问题。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因此就产生一个行动，就是第十一节讲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眼中为一事，去侍奉敬巴力。巴力是当时迦南地的神明。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进入一个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代，最乱的时代。但若果是这样的时候，以色列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表面上是他们进入迦南，不知道耶和华所做的事，是不是？所以他们敬拜巴力，不侍奉耶和华。作者呢，没有将这个黑暗的时代真正的问题给我们知道吗？给当事人知道吗？我想告诉你们，《士师记》和其他圣经一样，圣经的作者们都是一班文不高超、文不优美的作者，《士师记》都不例外。这个《士师记》的作者其实是要我们明白为什么他要记载以色列这个黑暗的时代。我想问你，我们怎么打本书？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读过很多书的人，你怎样明白那本书呢？需不需要请教 Keep Notes 呢？你知道什么 Keep Notes？ 就是那些人家看完本书帮你心目来上本书看的东西，那你就可以不用读那本书了，就是那些 Keep Notes。好简单，其实你要明白本书最严结束，其实呢你要明白本书，你看别人的 conclusion， 他结束就可以了。即是你们真的，因为 conclusion 其实就是将前面所有讲那么大堆东西心里告诉你，我其实就是想讲这些东西的。同埋你要留心一个重复的句子，但我们看回士师记的时候，在你的手上的单张里面都有这个就是一个结构。士师记呢是有两个序言，两个结束的 double introduction double conclusion， 然后中间由第三章开始呢去到第十六章是那个的巴黎，我们叫主导。作者当然有很多东西要讲，但是我现在不是讲很深入的结构。作者用了两个序言、两个结论来将本书包住，而在当他结束这本书的时候，那两个的结语 conclusion 的时候，他写了四句说话。他写了四句说话，就是要 他要表达为什么他要写这句说话。这四句说话亦都在你的单章里面有的，十七章六节，十八章一节，十九章一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如果你看回个结构呢，这四句说话在第一个结束和第二个结束出现。这四句说话是说什么呢？他说那些日子以后呢，在以色列里面保王人以他的眼目为证而去做事。你看回这里呢，其实这四句说话呢是有结构的，是有我们叫做交叉结构呢， A 和 A 呢其实差不多一样，而且是长一点。 B 和 B 呢是短一点的。 B 和 B 是说什么？那些日子之后，在那些日子里面，以色列没有皇帝。 然後咧，佢就主要講到咧，人咧以佢嘅眼目為正嘅，佢就做四個希望。人以佢嘅眼目覺得係正嘅，佢就做。作者講四次，差唔多係同樣真理。點解要講四次重重複複？係怕我哋冇留心。所以要重複二十一章嘅廿五節，即係最後嗰句咧，亦都係全本書最後嗰句。佢要話俾我哋知道，喺嗰啲日子，以色列冇皇帝嘅時候，人就以佢眼目看為正嘅做事。我想同你思想呢一句嘅説話，呢句係全本書最後一句。為什麼我說這個以色列武王在他們眼中為正，這個武王是一個紀亂的時候，剛才我們說以色列歷史裡最亂的時候，就是當他沒有皇帝的時候。英文呢有一個字叫做 Anarchy，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沒有皇帝的時候，沒有人管的時候怎樣？亂七八糟的時候。所以英文裡這個字很有意思，就是 Monarchy， 就是有做皇帝就是行了。咁就好似而家就係佢哋係冇皇帝啦，所以應該係亂噶，係咪啊？啱唔啱啊？就所以咧，佢哋係以佢哋自己嘅眼睛為標準去做佢哋要做覺得係正嘅事情。但係第一節我想話俾你知道，呢句説話人嘅眼看為正嘅事情，呢句説話喺聖經裏面其實係好負面，其實係好負面。即係話咧，聖神嘅睇法。聖經作者睇法覺得呢句説話，嗰啲人係咁做嘅時候，其實係錯。點解咁講呢？我同你睇一段經文咧，就係創世錄三章。創世錄三章係講到人犯罪，於是咧佢話第十六節話，於是你看見那樹上嘅果子好作聖物，係講到分別樹下樹嘅果子。喺第二章，神話你唔可以食嘅，你食嘅日子就會死。咁佢見到咧，佢話也悦人嘅眼目，而且可喜愛嘅，能使人有智慧，就點啊？摘下來吃咗，遞俾個丈夫，個丈夫都食咗。嗱呢度睇咧，夏娃係指佢嘅眼目，佢睇呢個分辨樹惡樹嘅果子，佢睇到有啲嘅好嘢。第一樣嘢就係好作飾物，即係話咧好味。我哋中國人就好知道咩叫做好味，最緊要好味係咪？唔好味嘅我哋唔會食。嗰一餐佢煮得唔好味嘅，我哋唔去嗰一餐。嗰一餐佢煮得好味嘅，就算長途跋涉揸兩個鐘頭車塞車落去，餐一餐都去。點解好食？啱唔啱？眼睇到好食啊，好食！仲有咧，睇嚟悦人嘅耳目啊，即係好睇啊！悦人嘅眼目即係睇嚟都順，即係唔係好似有時我哋講哇睇到佢真係眼都唔順。我太太咧經常會講，佢話咧煮一道菜唔單止要好味，仲要講 presentation。所以咧，嗰道菜煮咗之後咧。不可以成個煲攞出去個飯台嗰度，係點啊？放喺個餐，放喺個好靚嘅碟上面，係咪？整好佢，然後先拎出去飯台，係咪？所以佢話 presentation 好緊要。所以咧，即係我哋咧，啲懶人咧，即係我自己咧，成個煲攞出去唔使洗噶嘛，即係唔使食啲乜嘢，一樣食啫嘛，都係食落肚，係咪？唔使講 presentation 噶，食最緊要食，啱唔啱嘅？所以啊。呢、这個係好嘅，啱嘅，應該有實際處。我唔係反對的，所以唔使道歉。好食好睇，與人耳目。仲有咧，係可喜愛嘅。可喜愛係講到嗰個享受嘅感覺，有一個好感，有一個嘅感覺真係好鋸， 好掂啊！唔單止係咁喎，使人有智慧。嗱，呢個人都係用夏娃嘅眼光睇嗰個果子，佢話睇到人有，使到人有智慧。邊個唔想聰明伶俐咧？邊個唔想我哋啲仔女係叻仔叻女咧？嗱，呢個全部都係個女人用佢嘅眼光睇。佢覺得點啊？正，食咗。你話有人問神俾我哋兩對雙眼，我哋應該用我哋嘅眼去睇，係咪？冇錯噶，神唔係叫我哋享受咩？神唔係叫我哋食咩？神唔係要我哋做聰明仔聰明女咩？有咩錯啫？但我想話俾你知錯喺邊度咧？就係當呢個女人用佢嘅眼光代替上帝嘅時候，佢就錯。就係呢個人用自己嘅眼光去代替神嘅眼光嘅時候，佢就會陷入一個罪困局難處。因為其實創世第一章話俾我哋知道，神都睇，神看是好的。七次神做每一樣之後，神看用佢眼去看，看係好嘅，只有神看係。一旦我哋將神嘅眼光以自己嘅眼光嚟去取代嘅時候，呢、這個就係我哋出問題嘅時候，就係當我哋走出神嘅旨意嘅時候，就係當我哋離開神嘅祝福嘅時候。所以當人以自己嘅眼光去做事做決定，通常係弊多過利。我再講一次，當我哋以我哋自己嘅眼光代替神去做決定、行事為人嘅時候，呢個係弊多過利。詩詩記其實係要繼續寫三章喺創世三章十六節嗰個問題：人用自己嘅睇法做事做決定，帶嚟罪同埋死，帶嚟不合神旨意嘅事情。喺嗰啲日子沒有王。在以色列當中，但以人的看法來做決定生活，只不過是一個表面的問題。作者要提出就是說，當這個表面的問題，人以自己眼目為證而行的時候，這個的生活形態後面其實有一個神學的思想。我們個個用自己眼目去做決定，去做那些我們認為對的，这个是表面的例子。后面其实有个神学思想，就是因为没有王在当中。没有王在当中，这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但是你说没有王在当中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好像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吗？谁做皇帝？有没有皇帝？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可以，我们没有行政长官，没有总书记，没有总统，这个跟神學沒關係，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不是？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因為他們沒有王。但是這個是純粹政治問題，他們真的沒有王。第一次，這個是不是一個事實？他們沒有王是一個事實呢？是一個神學呢？所以剛才我們跟你讀出了第十二章，開始由讀這段經文的時候，讲到大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系咪？佢作咗呢首诗，最后嗰句讲咩？十五章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做呢首歌嘅时候，佢话耶和华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以色列人真系冇王。出埃及记里边咧，几次提到神自己讲。他說以色列是我的百姓，是我的子民。當他說百姓的時候，他就是王，是不是？還有在出埃及記，當他們出的時候，聖經怎麼說？耶和華的軍隊就從埃及出來。耶和華的軍隊是誰？就是以色列人。那出埃及記，但他說什麼？這是我耶和華的軍隊，就是我就是那個元首，我就是那個王。以色列真的沒有王。 是他们不选择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是他们选择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其实在《圣经》书里面经过四千年之后，他们那个地步，他们要有皇帝。皇帝意思就是要有好像其他外国人一样，当时很多的迦南地的人，周围的人都有皇帝，那么以色列人就说我们没有皇帝，我们要求一个皇帝。所以就和撒母耳，其实撒母耳是士师里面最后一个，那他跟撒母耳说，那么八章，撒母耳记上八章里面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第七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不是厌弃你做士师，是厌弃我，他不要作我作他们的王。由士师记去到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一样，不是没有王，只不过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要立一个能够看得到的王。而我就告诉撒母耳知道，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作者要提出的就是，人以他的眼目为正而行，这个是生活形态。但是这个生活形态后面的神学的问题就是，不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表面的问题，自己以为所行所做的是对，但是内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将神当作是生活的，我们只留于表面上，我们没有清楚看到内心的问题是不是有耶和华做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其实想播一个片段，就是讲到Everybody loves Raymond。这个片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他讲呢婆媳的关系，他又讲呢父母儿女的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很好看的一套的一个的片集。其实我想带出的就是说，什么叫 active listening 呢？其实这个片段就是 active listening， 就是说呢，其实个女呢就发脾气，整烂了那个的这个公仔，咁呢個嘅媽咪呢就要同個女跑，佢話點解要整爛個公仔呀？表面上呢佢係整爛個公仔，表面上呢佢毀壞咗一個玩具，但係裏面因為佢好嬲，咁佢點解嬲呢？然後再刮入心啲呢，原來佢嬲係因為呢個公仔原本係佢嘅，而家呢佢媽呢就可能冇問過佢，俾咗佢兩個嘅細佬，係媽俾咗佢兩個細佬，咁所以佢整爛，因為阿媽冇尊重佢。你知道最後嘅時候咧，佢哋揾到點解佢咁嬲，因為佢媽咪冇尊重佢，冇問過佢將個公仔俾我，所以佢整爛咗公仔。最後結束嘅時候咧，佢話媽，我要攞翻個公仔，點解啊？因為我要補翻佢，將佢俾過我兩個細佬。这个片段其实要讲，我们很多时候在表面上，我们人用我们眼光觉得我们是正的，我们做的事，我们讲的事是全部正的啱的，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神做你的王？我们以为啱，神觉得啱不啱？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都是挺黑暗、挺乱七八糟的世界，又或者你在一个困境里，你觉得在这个困境里面，在这个难处里面，你应该是怎么做？但是或者我们要停一停，问一问究竟神想我们做？士师记其实关乎神的子民用以不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如果他们没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的生活是腐败的， 是失敗的，是沒有意思的。所以早幾個禮拜當牧師去講，他說敬虔是什麼意思呢？敬虔是神做我們的王嘛，那就是敬虔嘛。所以其實我是承接著包牧師要講的，誰究竟是做你的奴隸？我想你們都會答我耶穌是我，但你有沒有以他真是你的王，還是是以色列當中沒有王，各人憑著眼所看到覺得是對的就去做？如果你真的有要說神耶穌都要做你的王的時候，我們不是用我們的眼覺得是對的，是以神的眼光覺得那是對的才去做。生命裏面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留在外表上的功夫，忽略了內在。你知道當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他很多時候罵法律場罵他的人，只有外在沒有內在。神如果是你的王的時候，你怎樣將這個王權交給他？在你的生活裏面怎樣去表示他真是你的王呢？上帝的主權他怎樣在我們生命裏面做王？我想講個比喻，即不比喻，一個例子。人去到40、50歲的時候呢，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談話的內容呢就不會離開，就不離得開健康的問題，是吧？所以呢，當我們40歲就很多時候會講什麼呢？怎樣維持自己的健康？我想問主耶穌怎樣在你的健康上做王呢？我們呢為了保持我們健康，我們開始呢要吃藥，是吧？吃維他命，吃生果藥，保持自己的健康青春。在吃東西方面呢，我們現在少吃或者甚至不吃那些什麼呢？肥的、炸的。我只要為例，即是我現在在吃藥，我在吃維他命，我在吃生果藥，保持自己的健康。食物方面呢，我現在很少吃，很少吃飯。曾經有一次呢，有個醫生呢他來我教會講這個健康講座，我很多人去聽，他就勸過我們，他說千萬不要吃那麼多有糖分的食物，包括什麼呢？麵包、麵，凡是有麵質的有糖分的，他說不要吃那麼多。為什麼？他說糖呢是致癌的元素，癌細胞最喜歡是糖，所以不要吃那麼多有糖分的。哇！一聽完之後，個個即刻減，我都係贏啦。咁另外有姊妹聽完之後，佢同我講：佢話牧師啊，你唔好食咁多公仔麵啊、蝦子麵。但係好實話，我最中意食麵。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一諗點解我咁中意食麵咧，即係我哋禮拜五晚嗰時11點先翻屋企，好餓啊！我跟我小仔講：我哋煮個麵食好嘛？11點啦嗰陣時，咁我細仔又中意食麵，好似我一樣。咁我兩個咧就係、嗰個時候係我哋父子之情啊，擔心最深嘅時候。哇！好高興，煮咗煮個麵食嚇。咁我諗下點解我唔中意食麵咧？原來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咧梗係食飯噶嘛，食麵係間中先至有嘅。食麵嘅時候，我媽就攞啲辣椒醬出嚟啦。平時咧就唔攞出嚟喎，係食麵嗰陣，所以我諗下諗下，點解我唔中意食麵咧？因為我其實中意食，因為咁就講唔好食咁多糖，係咪？所以姊妹同我講唔好食咁多糖。其實我應該將呢個主權啊，食麵呢個主權咧，呢、這個健康主權20、30年前咧就要交俾神，即係而家食少啲。已經太遲了，健康的主權是要交給神，所以吃麵。所以由今天開始，如果你真的有健康的問題的時候，你怎樣交給主權給上帝？不要吃那麼多麵，不要吃那麼多飯，一會兒去買午餐的時候叫他們，不用給飯。由今天開始，我要給上帝掌管我健康的主權。我講笑，有人敢跟我話牧師咁講， 唔好食咁多鹽，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嘢，代表將你嘅全人交俾上帝。除咗健康嘅主權，我哋仲有個主權要交俾上帝。你嘅精神，你嘅靈性嘅主權，你點樣用錢嘅主權，你喺工作上面嘅主權，你喺教會裏面侍奉嘅主權，你人際關係嘅主權，你同家人夫妻之間嘅主權，你同兒女弟兄姊妹關係嘅主權，都要交俾上帝，然後先至行出上帝看為正嘅，唔係我哋睇覺得係正，係上帝睇看為正。求主幫助我哋，士師記其實係講到主權，而我哋能夠將主權交上，都是因為聖靈在我們心裡面的工作。大家看看一下，主，我們將今天這個所聽到的道教主，也要放在我們心裡面。